心总有一天会变失神寂寞，别怕别靠近，征服最壮丽的风景，燃烧的才是年轻。 太多，我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的洋洋的